新納粹分子，以平民作為人盾，不俾佢哋離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提出与普京谈判，认为是唯一能够停止战争的方式。他认为北约等西方国家不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就应该提供战机。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但系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头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84点，跌581点，总成交金额3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09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403.8跌15蚊，美团163.4跌10.8，阿里巴巴199.05跌5.3，盈富基金22.04跌6毫，港交所355.6跌7.6，京东集团265.0跌21.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6，英镑10.427，瑞士法郎8.504，澳元5.728，加元6.159，新西兰元5.315，欧元8.632。每百元对港元6.7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6。日经平均指数报25,971点，跌605点。港金报18,15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6.09美元，卖出1,93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九龙湾的启兴道而家启兴道近住嘉里危险品仓啦，九龙湾嘅部分路段都需要封闭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同尿液样本作化验，即属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系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喺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嘅疫苗接种中心咧。在九龙塘、九龙湾都陆续是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咧，系会市民系好踊跃去希望去 book 到时间时段去打针嘅，系趁呢个机会将嗰个接种率。

极讨厌。冷冷雨、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低一捧不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低一捧不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雨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共疾风动不低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你并不清楚你那天经过，留下万千追忆一生般锁我，今天可否 张学友加埋德永英明嘅呢首歌曲，有一度气温吓，今日天气咧就系天晴，日间温暖，都几温暖啊！我觉得今日嘅天气 非常热、 啊，直情有一种嘅热地，但系咁今朝早咧又少清凉嘅，所以而家大家真系要小心啦吓。 总之嘅就系我哋好似洋葱着法咯，系、咪啊？一件薄衫，但系都要加件褛仔咯。 啱啱啊，洋葱强。 梗係啱啦！我依家咧好緊張自己個身體嘅， 幾向應該係啦， 可以俾自己出差池啦。 嗯，差池係嘛？你啲差池好翻未啊？嚇！ 我你啲差池冇咗，你黑池啫。我驚你個黑池又咳，係啦。嗱，又嚟啦，又嚟啦，又嚟啦！ 你唔好引佢笑啦，你引佢笑佢又咳噶啦。 但系佢系主持紧一个会引人笑嘅节目，但系佢一笑亲就咳。你觉得呢样嘢系咪真 系 好折堕？ 系啊， 真系帮你唔到， 真系帮你唔到，又要笑又要咳，咳完又笑，笑完又咳，算咯咁样吓。 又要痕 人。 呢 老人家今日个状态点啊？吓，红字点？ 听闻你琴晚又去睇医生？ 吓系啊！ 我琴晚有 系啊， 因为我都话其实我私底下系好锡 佢 噶。我打電話俾我同佢個 WhatsApp，我就話俾佢聽，我就話你呢一排我覺得咧就好 fluctuate，即係好，我有時個狀態會好啲，但係有時又會差咗。咁我就話你係咪應該要再去睇下咁樣？跟住咧佢就話係啊，我一陣間我會再去睇多次醫生。 琴晚啊？ 琴日係咪黃昏時候？係啊， 又係睇嗰個女西醫啊？ 梗係啦， 梗係。O K， 冇錯。 係咪就係睇一睇佢就碌一碌佢就走啦？ 完全 係。 今次系 console 佢系咪？ 即系咁耐以嚟第一次 console 佢， 系第一次。 你睇咗佢四次啦， 今次先系真正真系 console 佢。 三四次 有，今次真系 真 系 有药攞嘅，今次系。 哦 ，OK， 有。 咁其实佢话你咩咧？即系咁长手尾， 好难清啊！佢话呢一轮咧都系咁样样嘅，因为可能太多人即系都本身有感冒啊、性啊，咁你落噶啦。落街食个晏昼可能又会感染到一次， 你讲紧你讲紧越南话， 你讲紧啲乜嘢？ 过碌落街，佢话过碌落街， 佢 琴日过碌落街， 佢话过碌， 佢话过碌落街。喂，你病到口齿不清，好彩 COVID 啲里边嗰个病征冇口齿不清，唔系你一定好大机， 知道你一定冇事， 系啦，无端端过碌落街吓， 你要咩？ 过落落街 ，OK， 好啦，点哇？你清一清个喉咙先啊！ 不如你改姓谭啦，叫谭小强，叫谭小强啦， 叫谭一笃。 喂，我哋唔可以咁笑啲病人啊！吓， 对唔住，对唔住， 又闹闹我哋， 又话我哋 啊，取笑 啊， 梁国，咩人哋出粮嚟俾你闹噶？你冇阿爸阿妈 啊？咪就系咯，你知人哋阿爸阿妈听到都好难受， 一段镬气。 唔系我哋唔想啊，而系嘅就系。 不过， 我哋都系关心你啫。 今日阿哥洛伯洛强咧，佢好勤力嘅，佢咧就摆咗段可以讨论，但我又觉得好似讲过喎嗰段，你记唔记得好似讲过？ 唔系，其实咧你有冇发觉嘅就系佢摆亲要我哋讨论嘅嘢，都系想为自己去洗脱罪名嘅。 哦，系。 就即系例如话，啲嘢好乱啊，系代表嗰个人咧好有智慧啊。 系啦。 又或者就系话咧假勤力啊，嗰啲人嘅话咧，其实咧心地好好啊，即系类似。 假勤力系我摆嘅今日，假勤力咧，我谂起佢摆。 李丽蕊小姐，点解你而家咁计算嘅？你最近群啲咩人得啊？ 你咯。 最衰你唔翻嚟咯，如果你翻嚟我就唔使搞成咁啦，系咪咁讲啊？ 你唔好再群咗啲人啦、啊。 今日咧，阿马老师摆咗段文章，我记忆中轻轻好似有讲过，唔肯定吓。佢话赖床赖床啊，即系瞓喺床唔即系唔愿起身嗰啲。 起身 系啊， 赖床 叻嘢叻啊，定系勤力啊，定系唔知咩 叻啊？好似系 叻 先系。 你喂你讲啊，你如果你真系有准备，定系你求其掉咗你冇睇噶？你有冇睇噶？ 哦， 有睇。佢意思咧就系话，如果一个赖床啊！嗰啲人咧，其实咧，佢都唔系一个好懒嘅人嚟嘅。 赖床点解唔系懒 咧？ 我想问。 因为人咧系分两种嘅，有一种咧就系白天赢，有一种系夜晚赢，有啲咧就系朝头早咧就会系好精神奕奕嘅，咁佢咪唔会赖床咯。但系如果系夜晚黑咁嗰啲嘅话咧，咁佢咪会咯，即系咁样咯。 Okay, 即系你代佢解释，你做佢代言人。 唔系，系因为喺呢度讲嘅。 Oh, okay, 其实 我 因为做下 我睇下阿马老师有冇讲，即系 梗系唔会啦。系、嗯、佢、okay、总之佢就系你话食早餐咁样嘅就好啊，咁佢就会摆喺度，咁跟住咧你食唔食嘅话一件。 喂，不過馬老師啊，我想問翻咧，嗱，咁佢就咁講啦，賴床嘅人咧，其實都係勤力嘅、嗯，或者聰明嘅咁樣嚇。你係係咪屬於賴床型啊？ 佢話最緊要嘅係要拿捏嘅瞓覺嘅時間要好。 我覺得自己好肉酸嘅，幾廿歲人仲係賴床。 因為唔關肉唔肉酸事嘅，問題就係、是、 我真係覺得肉酸嘅，即係你咁大。 你嗰種賴床係咪唔係呢一種賴床？你係賴尿係嘛？到而家都仲賴尿， 咁真 係 幾肉酸 係咪？ 咁真係幾肉酸。 但係其實真係會有嘅喎。 你係以為我覺得你？应该尽快离开呢一度啦。 咩事啊，马小强？你做咩要成个名嗌我啊？我觉得成个名嗌我， 咩 尽 快 离开呢度啊？ 佢做咩叫你尽快离开呢度？咩意思啊？你做咩叫 群埋 群埋啲衰人咯？咩、 哦、 人就赖床咧？ 我又唔觉得，呢个系我嘅本性，我不嬲都系咁衰嘅。你不如话我啦，系冇？你唔好兜个弯，你唔好话我身边啲朋友。 其实踢紧我。 我唔系，佢唔敢踢你，我唔觉得系，我觉得自己人系衰、嗯。 喂，但 系 其 实 咧，赖床呢一样嘢咧，嗱，我唔知听紧嘅朋友们啦，我自己觉得咧。唔系个个得嘅，即系就算你俾我，就算唔使翻工都好啦。你瞓喺度无无聊聊，你就想起身搵啲嘢搞下做下，即系 你咪 觉 得系咁咯？ 我 系 咁噶。 我身边识所有人都系中意喺张床度唔知做乜噶，甚至乎嗰阵时候我哋都有讲过噶啦，就系、是、明明系要九点钟起身嘅，佢就会六点钟 set 一次。闹钟揿熄佢之后，七点钟再 set 一次，八点钟再 set 一次，全屋嘅人都俾佢闹醒晒，但系佢唔醒咯。 系系，我 马小强佢讲过，佢自己真系咁嘅人。 你系咁嘅嚟， 我真系完全唔明白噶呢样嘢吓，点解咧？你嘅思维系乜嘢啊？ 你知唔知我系点噶？我系教闹钟，但系从来冇用闹钟噶，因为我次次 醒 早过佢， 早过个闹钟啊嘛。 跟住我就起咗身揿熄佢。 系啊， 十日有九日半都系咁。 同埋因为其实 我应该要群翻你哋多啲啦， 已经系噶啦。你如果唔群我哋啊，你仲衰啊！我话俾你听，你已经系群咗我哋啦。 因为我觉得系有个生理时钟嘅，即系其实有时你会即系你系你几多点钟你会起身，你自自然然你会知嘅。若果你系一个我唔可以咁样讲啊， 有责任感、啊。 我觉得系有责任感咯，你唔会你唔会话即系哦，咪瞓一阵先啦，瞓一阵先啦。其实好危险嘅，有时候你嗱，我哋呢一啲嘅就会系咁。你有冇试过谂住嘅就系话啊，都未够钟，不如瞓一阵先啦。我有时候恰一恰嘅话咧，就系九个字之后。 我而家好少啦。 我以前試過，所以嗰次之後嘅話咧，我就唔敢啦，因為搞到我遲到。 我試過，但係而家近呢幾年唔好少啦。但係其實我真係好奇怪，我覺得我生理時鐘咧好強喎。我夜晚咧通常會去一次洗手間嘅，我連嗰次都準時嘅，你知唔知啊？ 係三點零。 三点三点三点， 我完全同意啊！ 就会醒就哦得啦，去完之后，跟住下一次醒咧就六点半前， 冇错， 跟住就、就 系 咁咯。 系啊，即系教闹钟都冇咁准噶， 系啊，教闹钟都冇咁准 噶。同埋嗰个差别嘅话，最多都系十分钟以内， 好奇怪噶， 一系三点三，一系最多 同埋我控制唔到噶。 你嗰阵时候就已经个膀胱闷， 总之佢就会起身嘅。 系、啊，我同意啊。 你会唔会啊，阿马老爷？ 佢唔系咯。 我唔会，我依家唔去厕所夜晚，我会去清楚晒先，因为我觉得佢夜晚起身去厕所咧好辛苦 嘅。唔系我哋控制嘅，马老爷。 系咯。 我哋就算系瞓觉之前嘅话去咗，但系你 总会三点零， 你总会有一次噶中间。 系。 三点几系咪因为你未瞓啊？所以佢咪冇咗個廁 啦。我其實佢夜尿好危險㗎。 點解會危險？你會跌落去尿池啊？點解危險啊？我唔係好明點解你認為點解認為危險咧？廁所屙尿。 嗱，第一，如果你一急，你第一時間彈起身咧，其實呢個動作好危險嘅。 咁要彈起身啫。 即系你彈起身啊！你起床咧？ 你講你個人定乜嘢彈起身啊？ 人。 我明白你讲乜，我明白。 我唔知你讲紧乜嘢会弹起身。 即系你突然之间你弹起身嘅话咧，啲血系上唔到个脑，跟住咧 你可以控制到唔好咁快起身嘅，呢个系你控制到噶嘛。 系，咁佢系老爷嚟噶嘛。如果你披翻件外套仔啊，如果唔系你好容易摄亲嘅。 佢啲嘢全部咧都真系好老爷嚟。 九廿岁 啊，系，仲要等阿娟同埋阿娟阿梅咧。 攞我碌棍嚟，我 要 冻住佢哀夜咧。嗱，搵电筒照住嗰条罗嘅线衬， 系啦， 帮我扶住，好啦，嗱，我而家我唔知扶住边度啊，弹起嗰度咯， 弹起嗰度，弹起嗰度就唔使扶住啦，系唔弹先要扶啫，件事系咪应该咁谂？ 我完全唔知道你哋讲紧乜，唔关我事。 你唔好扮嘢，你提起 我 事，一人做事， 我唔知 道 你哋 讲 乜， 你讲过呢啲 咁 嘅嘢，你又赖我哋 讲。好，早晨，乐队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进场。 在试紧系咪？ 生活的演奏曲，希望我哋继续 啊！ 嚟，各位朋友嚟，冇错，嚟一齐。白工白白白， 未入。 个 B 都得嘅， 都得。八婆八公八婆八，八婆八，八婆八公八婆八。 几兴奋啲呢？可以适应噶。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放松快活人同你玩啊！ 10:29，我哋呢首歌叫 Design Music 吓，快嘅节奏为我哋嘅生活咧加甜笑色彩。希望我哋今日星期五咧，大家都怀住一个开心嘅心情迎接周末啦。 冇错啦，有人问嘅话呢、這个首 Design Music 咧，八婆八公八婆下一句系乜嘢嘅话咧，我系唔可以喺呢度唱出嚟嘅。如果唔系，听日系唔使翻工噶。虽然星期六 系唔使 翻工，冇错，但系咧我会 PM 你噶，所以大家稍安无躁啊吓。 好啦，喂，马老师啊，睇到先吓，你继续咧饮一杯心茶吓，我哋咧10:30听完新闻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百佳超级市场同香港屈臣氏宣布，即日起对部分产品同药物进行限购。百佳限购的货品包括米、罐头食品、面食、盒装鸡蛋、厕纸和药品，每位顾客单一交易每个的货品类别限购5件。屈臣氏方面，全线的止痛退烧和伤风感冒产品即日起实施限购，每位顾客的单一交易每个货品类别限购5件。百佳话各类食品和日用品的供应仍然稳定，希望市民理性选购。两间公司又话，由于疫情严峻，有前线后勤和物流人员染疫，以致人手极度紧张，会尽全力调动人手，加快补货、上架和物流速度，并已经和各地供应商紧密联系，增加各类产品的货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听日起60岁或以上长者打完第二针新冠疫苗满3个月之后，可以开始预约接种第三针，同时会尽量提高安老院舍的接种率。未来2星期会有外展医护人员到全港的安老院舍为未接种的长者打针。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已经接种至少一针的人数超过600万，接种率近90%，但更重要的是市民完成接种第二和第三针，近日接种率已经提升不少，其中80岁以上长者打针的比率有50%。至于提高儿童接种率方面，聂德权话会有外展队到学校帮学童打针，当局会简化当中的申请流程。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估計，本港有7-8成院舍的長者或者已經感染新冠疫苗。本身是院舍負責人的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他相信所有安老院舍都有長者染疫，認為要繼續為未感染的長者接種疫苗。李辉又质疑当局缺乏危机意识，没有设置一个地方集中收治长者，以致他们只可以到公立医院求诊，也都令到病毒无法避免在院舍内传播。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说，确诊院舍员工不断增加，虽然当局容许招聘内地人员来港工作，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在本地劳工市场招聘，尤其是本港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有很多人失业或者计划转行，可以填补安老业界短缺的人手。俄罗斯传媒报道，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被俄军击中。俄新社引述乌克兰能源部报道，核电站已经起火，由于俄军近距离射击，消防员未能展开扑救。扎波罗热核电站在欧洲属同类型最大规模。发言人强调，扎波罗热核电站受袭之后，辐射水平未有改变，相信起火范围在核电站的外围，部分区域已经关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头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79点，跌490点，总成交金额53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88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04.2跌14.6，美团164蚊跌10.2，阿里巴巴99.6跌4.8。盈富基金22.12跌5.2，港交所354蚊跌9.2，京东集团266蚊跌2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43，瑞士法郎0.92，加元1.27，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020点，跌556点。港金报18,15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6.81美元，卖出1,93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敬业街那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在封路方面，九龙湾的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的一段道路会分阶段临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请力就系要好大只、好多力、跑好快嗰啲。 咁我哋使唔使睇下龚乐心有冇六嚿腹肌啊？ 我都可以问下佢有冇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焦点创造，专访拔萃南书院请力队队长龚乐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创造天团龚家豪带你认识孖生有乜咁特别艺术展。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呢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让市民系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現時各間公立醫院面對非常龐大嘅服務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大家好，我是谭耀贤。何谓快活人？第一，健康人生，每一日都要做30分钟运动。第二，增值自己，要善用你嘅时间。第三，随心随意食你想食嘅嘢，见你想见嘅人。我支持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丰收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人啊！星期嘅早上十点十八，马老师啊， 喺度 ，OK 系嘛？唔系即系我每一个 moment check 一 check， 我都觉得佢系，同埋你知道我听翻 archive 咧，系每一次都系马老师啊喺度， 即系你知系咪啊？即系事情 录定音喺度咁就可以办咧。 我哋有讲过噶，我哋有讲话，不如你录系好啊，早晨嗰啲咁样，我咪播咯，系咪？你都系咁上下讲啲嘢啫。你嚟要话 嘅，唔准咁样讲嘢，唔准咁样讲嘢吓，梁继章唔可以咁样话佢嘅，就算系都唔可以咁样讲啊。 咁你咪又攞签单咯，你又 话 系啦。喂，系啊，好啊，早晨啊，吓啲笑声， 又或者 系咁啊，播翻 就 OK 啦，大家听到就心安噶啦，系咪啊？ 喂，其实头先我篇文章就未分享嘅，嗰篇文章真真正正啦，即系唔系话你啊，马老师，文章里边 梗系唔系啦。 梗系咧，我要澄清先，费事又话我啊。 对号入 座。文章里边咧，佢标题就系有三个坏习惯啊，属于假勤奋嘅人。 嗯，包括 佢未必系呃人噶噃，即系未必系呃同事呃老细。 佢系有做嘢嘅， 佢系呃自己啊。 系啊， 佢连自己都呃埋，我真系勤力啦。 首先一定要呃咗自己先。 佢连自己都佢觉得自己勤力，但系咧嗰篇文章的意思即系话你嘅勤力。其实是用错了方法，或者你的心态是出了问题，所以呢为什么你觉得我咁勤力人家看不到的，我咁勤力不升我职的，我咁勤力不加我人工的，喂，你的勤力原来是假勤力来的。 有一种叫做用错力嘛。 是啦，用错力。是啦，第一个呢就是自我感动。 嗯， 即是你做即是自己赞自己，哇，我真的 好用心。好叻啊！我好俾心机。 嗯， 喂，唔系你话嘛，系人哋话嘛。 嗯， 即系你自我感动。 嗯， 我冇嗱，我冇话你啊，嗱，你唔好，千祈唔好讲， 我哋唔敢咁话你。 系啦，自我感动啊，即系表面上咧，佢哋真系用好多时间啊、精力啊咁样，但系佢哋唔睇一个后，即系佢叫咩？个 efficiency， 或者佢交到啲咩出嚟？ 嗯， 吓，即系譬如你做咗成晚，原来你写咗两行字啫。咁人哋點會因為你一晚唔瞓 即本來佢要交一篇文章，但係咧其實佢做咗成晚啫，佢整咗 兩行字啫， 跟住俾人哋鬧啦，跟住佢就話：其實 我寫咗成晚 嘅 啦， 係 啊， 我真係諗唔到啊嘛， 係啊， 哇，真係好似某個同事啊。 我唔评语， 系啊，某个同事啫。 我唔评语吓，仲有一第二个啦，第二个佢哋嘅特质就系眼高手低啊。 哦，点样？ 佢哋咧有两句说话咧，好绝密嘅。佢话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即系我啦。 哇，呢句正喎。 系啦，思想上就系马 巨人， 但系行动上就系李丽颖。 系啦，系啦，或者有个叫咩话？佢叫咩？讲就天下无敌。 系啦， 做就有心无力。系啦。咁 样，哇！呢句都正， 即系经常咧就有好高嘅理想嘅，我要去跑步， 同埋 名牌波鞋， 冇错，我要练吉他， 我要弹首歌， 吉他，系，我就真系要去上堂。 好啦， 去一边。 一年之后咧，你就问点啊？我唔记得呢件事 啦， 系啊， 我真系揿唔到啊！我个老师同我讲话咁样咧，系唔得噶表演出。 喂，个吉他系咪喺树啊？仲 梗系喺树。 有冇同佢接触下？紧密接触啊！有冇啊？ 而家唔得，因为佢冇打针。 哦 ，OK， 得明白。 你开始 胡乱答我啦，嗬？ 唔系啊，佢而家咧就已经开始将嗰个责任咧推咗落去佢嗰啲其他人身 上。啊，个老师冇打针， 老师冇打 针，我而系个吉他冇打针。 系啊，个吉他冇打针。 喂，咁你咪自己练咯， 自己练咯。佢教咗你几个 chord， 咪揿嗰几个 chord。咁你有冇练啊？ 我就冇学啊嘛。咁即系而家系咁嘅情况，我自己有练嘅。 你今日会唔会整几下新生啊？ 你不如你揿几个 chord 俾我哋听下，睇下你有几努力啊？ 系啊， 今日啊，都可以啊， 试下啦。好，一阵间啊，呢一个风骚唱不完吓。好啦，重复性劳动啊，乜嘢意思呢？即系话有啲嘢其实系冇乜意思嘅。你明知道呢个工作或者而家你呢个方法唔得，佢仲继续，佢唔谂一啲新嘅窍啊。 明白。你明白？ 喂，如果你早成晚都系写两行字，咁即系话你有啲问题出现咗啦。 又或者唔好写呢个。 第二晚佢继续又写两，第三晚又继续写两 主题。 咁你嘅重复性嘅愚蠢劳动系冇意思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呢个方法唔 work 或者冇 efficiency 咧，你就要谂一个新嘅方法。 讲得几好、啊，其实唔系喺度讲紧啲。咩嘢吓？呢个时候你做嘢，你都可以从你头先讲嘅嗰篇文章里面咧，可以得出有某啲嘅症结啫。点解你就永远写嚟写都写唔到咩？你咪转个题目， 转方法，转题目 啊， 或者改变自己个心态吓， 行第二条路。 冇错。喂，早晨，早晨，希望大家都做过咧，又聪明又叻又健康嘅风骚发人啊！翻嚟我哋又今日。 清盈的网上情缘。 哎呀，重新一次嘅，我头先嗰段文章嘅话咧，系冇针对任何人，冇针对任何人。 但系我会将佢贴旁。 O、okay, K， 希望你啊自勉啊。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闪赞。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有笑颜，悲观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就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闪赞。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网上情缘，一刹那的再遇，同佢分开咗十年，估唔到今日又喺埋一齐，嗰种心情真系好复杂，兴奋之中有少少唔真实。估唔到今日可以拖住佢，望住面前嘅佢，面上挂着好可爱嘅笑容，真系好开心，好感恩。今天才碰到，我好比初相识当天，大点不相信，而又大点奢望。你为何在此？令这愿安躺的心震荡，多想再碰到你，给风吹起的黑发，你会更黑发，藏在我手轻摸。你亦曾留下火，就算在今天人不属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锁着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 才见到你那诗一般的身影，你的身影曾在我眼中碎，某段情曾共追，恨美丽故事难舍就送于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所着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 十年嚟3650个晚上，我真系讲唔出有几多个晚上我系会喺梦里边再见到佢，有几多个日头我系希望喺街上面会碰到佢。经过咗十年，估唔到今日又可以同佢一齐，心情系又甜又酸，又开心又唔开心。 真跟你爱过，但若你知那又如何，和我可以讲什么？前世已消逝，今天你再走，望望我，并轻轻亲我，你的嘴角无言地说声珍重，人离后的家，纵热闹，纵是挤迫，仍空亦冻。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所着我。都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忘掉你，忘掉你也。 这十年来有没有挂住我？ 有，你呢？ 每一日都有。讲件事俾你听啊，我耐唔耐就会发梦咧，梦见同你喺埋一齐。你谂下我几挂住你？ 傻人嚟嘅。 我想讲咧，突然之间，眼前嘅佢唔见咗。我原来一个人喺屋企，原来今次又系另一个梦。下次如果在梦里面见到，可不可以起码留多一阵？今日的他在哪里？今日的他会不会有时都发梦，又会再想起我？ 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昨夜的那一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爱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爱不爱都需要勇气，

好，翻嚟第二个钟头咧，就系、你又知唔知啊？咁啊，预告一下先。咁啊，今日咧，你又知唔知？除咗我哋三号出问题之外咧，就一位咧资深高级发型师阿 Tony 咧吓，即系佢话而家生活躺平啊，因为发型屋咧都暂时对唔住，我唔应该笑，即系好似系啦，好似唔系几好吓，系唔好意思吓。 都唔想嘅， 系都唔想嘅咁样。咁啊，佢真系咁同我讲，佢而家躺平生活啊。咁所以大家咧，就作为香港人一份子，都要加油嘅吓。咁啊，唔单止呢个行业嘅，咁总之今日佢会问我哋一啲咧关于发型师或者发型屋有关嘅术语啦，嗱，譬如举个例，揾人揾个茶餐厅嘅老细啊，或者伙计问，系啊，要搵靓仔，嗱呢度系识啦，咩揦住又识啦，系咪先？诸如此类嗰啲，咁啊，发型屋原来有啲特别嘅 terms 咧，我哋系未必知嘅。 系啊，其实每一次揾呢啲嘅嘉宾，我哋都学好多嘢，好似上次个雀王咁样， 冇错啦， 好多嘅听众们咧都好喜欢吓。 咁想知多啲咧，一你又知唔知啊？咁啊，同埋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 风骚唱不完啦，同埋有点唱噶，跟住打嚟1872388啦。 66,853 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395万人染疫，再多186名患者不治，创单日新高，累计8,580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南韩防疫部门曾经预计今个月中旬新增确诊病例将会达到26万至27万，但扩散的速度超乎预期，并从目前的速度来看，疫情仲未见顶。另外，南韩由听日起，餐厅和咖啡厅等12类公众场所的营业时间延长一个钟头，由原本到晚上10点延长到11点，措施实施到3月20号。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但是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头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61点，跌505点，总成交金额65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38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4.6跌14.2，美团164.8跌9.4，阿里巴巴99.8系跌4.6，盈富基金22.08跌5.6，港交所353.8跌9.6，京东集团266.8跌19.4，快手78.7跌1.2，药明生物61.7跌1.5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7，英镑10.429，瑞士法郎8.505，澳元5.73，加元6.158，新西兰元5.317，欧元8.619。每百元对港元6.7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6。日经平均指数报26,020点，跌556点。港金报18,15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8.95美元，卖出1,93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新界啦，大埔嘅东昌街有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健常纪念学校对出一段嘅东昌街啦，都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卸货区、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粉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

使唔使我哋两个倾下？ 李博士，你系咪曾经睇过呢个文章咧？ 我好似系咁以都 涉猎过 有关于 你系咪喺尼罗河曾经都听过一个智者教你 啊？我冇去过呢个尼罗河，甚至乎就系啲河边我都好少去，因为我忌水。 答案的确系用树枝 嘅， 咁 肯定嘅。 我就系话佢系咪睇过咯？ 我唔知啊。嗱， 其 实 佢系讲紧用杨柳枝啊，即系有啲比较软身啲嘅，就唔系你求其揾支硬骨骨嘅吓。咁啊，用软身啲嘅，一般咧截取杨柳嘅小枝添，即系仲要幼啲添。你谂到啦，你太粗你点样？ 其 实 你只不过是那些牙啦，系咪啊？剔咁啲嘢走啫嘛，我觉得佢点唔系刷牙嗬？ 嗱， 其 实同埋佢仲有一个名称啊，叫做齿木。牙齿个齿，木头个 木， 系啦，即系佢哋叫佢做齿木，即系以前古人，咁当然以前冇牙刷呢个 terms 噶啦，咁啊叫齿木，即系爱嚟刷牙嘅木头咁样咯， 就用杨柳枝， 杨柳枝嘅， 唔系咁好可能啊，就系尼罗河偏西教。 南偏西教， 你咪有啲地方咧，咪即系咩偏南啊，靠左啊，咁嗰啲咧，呢啲咁样嘅地方嘅话，好可能就系用呢个马嘅中文。 马老师让我哋一招先啫。 哦，唔系，因为佢系马啊嘛。 尼罗河有兴趣嘅，我下个礼拜就问啲尼罗河嘅问题。 又得，即系 唔可以喺度嘥时间。 我冇嘥时间、啊， 我哋只不过觉得你，我哋系认定你系尼罗河嘅专家咋。 系啊，点解你闹人？点解你闹人嘅无端端吓？ 冇啦， 你闹我哋嘥时间、啊。 唔系好嘅，好嘅，佢闹我哋咪可以知道。 暮鼓晨钟， 等我哋可以感受到嘅就系我哋平时 bully 佢嘅时候一啲唔好嘅感觉咯，系咪啊？ 多谢指教吓， 多谢多谢多谢。 好，李博士到你。 未啊，我听住歌先。做咩咁急啫？你好急咩？慢活啊！咁听欧瑞强讲啊，你系欧瑞棉，你佢咁熟系咪先？你个欧精强，你佢咁熟系咪先？点解你会唔知嘅？慢活啊，傻仔！ 似遇着你好，便不似遇是朋友，在暗中爱慕，实在难形容和忍受。现在又再遇。而夜星把你我亮透，令我多惊喜，是这想不到的邂逅。生命伴左右，但你可知道否？与你挽手，任爱情烈酒。来来来来来，能否进一步？求长夜令你。 你两眼会否给我们借口？情侣或朋友，全因这一步，求长夜令你 你又知唔知由李婆出第二条问题？有请李婆。 多谢多谢。好啦，咁其实咧都想问一问咧，就系阿马老板嘅。咁因为咧你好犀利啦，咁啊就涉猎咧就中国有好多嘅，譬如可能古文啊、守神记啊、四字词语啊嗰啲咁啦。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咧呢一条嘅话你一定答到。 一定得，一定得。 系啊，一定得。 对佢嚟讲，易如反掌啊！ 直头系啦。 系啊，简直系我输紧啊！ 撩鼻屎啊，又咁舒服啊！ 易过啊， 冇错。嗱，而家想问一问嘅咧，就系啦，古时嘅时候系有太监噶嘛， 嗯， 系咪？太监喺古时嘅话，其实又称为乜嘢呢 ？A 老监 ，B 老公 ，C 答 错 就真 系 老 监， 答错问题真系老监。 系啦 ，C 老太公定系 D 老公公咧？ 老公公， 我都系拣老公公， 真系。肯定啦嘛，两个锁定，你真全部鸡蛋摆喺同一个。 老公公， 正确答案系错噶，你哋两个都系，好唔好答？ 好答吓，另外三个系咩话？ 好，太监古时被称为 A 老监、B 老公、C 老太公，同埋你哋头先拣嘅就唔系老公公啦，第四个就唔系噶啦。 咁啊，咁 C 咯。 C 老太公。 嗱，梁博士，如果你系老大公咧，我就同意你。而家你系老太公， 咁系咩啊？你觉得系咩啊？ 佢叫太监啊！ 我知， 咁你觉得系咩啊？ 推算啊，老公， 老公啊， 系啊， 定系 老 监 啊？定系老监？ 老监， 算啦，我都系拣 C 啦，老太公啊， 系嘛？ 嗯， 唔好跟佢啦，系嘛？ 我唔 今日佢真系啲 你 拣 咩啊？你拣咩？你拣老公， 佢拣老公， 好， 我拣老公， 系。果然是被他撞中的是老公啊。啊 真的 啊。是啊。这 么难听的。那老婆是谁啊 他老婆我知道。应该都有一些那些什么三姑六婆啊这样呢是有得解释的。 Okay, 所以呢其实真的、很奇怪啊。 李洛河博士好犀利啊。 李洛河博士竟然是答错啊头先第一下。 好。 所以呢就是这样东西就学多些知多些啊。 多谢晒好到阿马博士。 到你。 好嗱你知不知道听日是什么日子啊 星期六 咯，经济经济啊， 啊经济啊，唔系疾唔系 疾咩？嗱，我 即系打小人系咪啊？ 打小人冇错， 系廿四节气第三个啦。咁咧，原来咧，佢去到听日咧就会有春雷嘅，隆隆隆隆隆隆隆，咁就代表冬天过去啦，春回大地啦。咁你知唔知呢个节气神啊？呢个雷公啊，佢嘅形象系咩咧？是 A 是一只大鸟 ，B 是一只大老虎 ，C 是一个人形嚟嘅，即系雷公好似嗰啲神像咁咧。D 就是一只大狮子。咁你估呢个雷公是以咩形式出现嘅呢 即系春雷啊，春雷个雷公、啊。 佢点解无端端会出现啊？我想问啊，我想问多啲嘢，学多啲嘢。 咁因为佢去到嗰个节气咧。就是大地回春呢一下雷咧，砰！ 啊，即系要劈一劈吓，劈一劈春雷。 所有嗰啲大地万物咧，喂起身啊，唔好赖床啊，啲虫仔啊，全部要喺个地底嗰度趌翻出嚟。 系所谓惊蛰就系咁嘅意思啊嘛，系咪啊？就系嗰啲冬眠嘅动物啦，或者咩嘅，全部都醒晒啦，咁样啊嘛。 系啦，要做嘢啦，要开工啦，咁样样。 O K。 咁呢个雷公嘅形象系咩咧？ 啊，雷公 A 系一只大鸟 ，B 系一只大老虎。C 其实是一个人形嚟嘅 ，D 就是一只大狮子，哇！ 唔知点估喎，完全冇，完全 嘅啫， 撞嘅啫，真系 雷公， 我估 有冇关系噶？同春雷啊，或者系同惊蛰有冇关系嘅？完全冇关系嘅， 系啊， 一人估一个咯， 缩细 范 围咯， 我估一个人形， 你估人形，我估老虎啊， 有冇人中？ 老虎冇有人中，剩翻大鸟。同埋大狮子， 冇人中啊！ 大鸟咯咁， 咁啊，我估大狮子。 哦，系大鸟嘅。 哦， 鳥形嘅 形象 出現嘅，係啦。 咁係咩鳥啊？鳥都有種類嘅，佢係烏鴉、雀仔、喜鵲啊、燕子啊、鷹啊，定係咩啊？冇講。 嗱， 定喺芝麻街裏面嗰只大鳥。 係喎，我哋係喎，芝麻街嗰都幾可愛，個雷神個樣都幾可愛喎。如果係大鳥咁樣， 但我唔會驚佢咯。 定係嚴秋華咁樣？ 佢都係怪獸。 啊，對唔住，嚴秋華怪獸唔係。 你搞錯咗， 哎呀，你兩位真係嚟太好啊！ 大家會記得啊嘛。 大鳥啊，係 咪先？增強記憶啊嘛。 咁佢咩雀？佢咩雀啊？ 佢冇讲啊，佢只系即系嗰啲文献咧，佢系一只鸟嚟嘅，一只大鸟。 喂，你讲开鸟啊，雀咧，呢个嗱，你我咁你实识嘅，不过都顺便问下啦吓，知唔知咩叫文雀啊？ 偷嘢嗰啲啊嘛。 其实嗰啲叫做系咪偷咧？即系叫 pickpocket 啊，即系嗰啲扒 手 啊。扒手 系文雀。 系啦，因为以前咧仲会有呢啲叫告示牌咧，贴喺巴士叫小心文雀啊嗰啲咁样。 小心扒手。 佢寫文雀嘅係嘛？ 小心文雀， 小心扒手啊！ 係咪啊 ？Anyway， 但我記得呢個 term 係同呢一個扒手有關咯。 哦， 係啦係啦，即係小心啲人係 偷嘢啦， 偷嘢。 而家咧，而家仲有冇啦？ 而家唔知有冇 啦。鳥啊！以前睇粵語長片咧，啲人攞個報紙咧撩人亂 失手。好犀利 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分分钟都仲有噶，而家 我有睇过有一个系外国版噶，佢系犀利到系乜嘢咧？佢会话埋俾你知，即系究竟咧，你可以喺身边嗰度所有嘅嘢，佢只不过系有啲人，但系咁样嘅，一个人咧其实系落唔到手嘅。好多时候咧，其实佢都系要有一个人同佢一齐帮手噶。可能有一个人撞一撞你，有个 partner 噶，撞一撞你嘅话，跟住咧佢嗰头攞咗你支攞咗你支笔。立埋你个银包，跟住佢就好可能嘅，连好多嘢啲链啊，嗰啲全部冇晒。 嗱，呢啲就真系好犀利啦。 俾你睇， 嗰日咧睇条片咧，就好似系外国，唔知系咪外国啦。咁有个人咧，但系佢示范嘅啫，即系叫大家小心啲。佢就喺机场或者一啲嘅叫公众地方，即系当大家系拎住一啲行李夹啊，即系手提嗰啲吓，就唔系大嘅。咁咧，佢自己又拎住一个，但系佢嗰个壳嚟嘅，即系一个夹嘅壳。咁于是咧，佢行埋你度，譬如你喺度睇紧报纸啊，或者你喺度同人倾偈咧，佢将佢嗰个手嗰、那个叫做个夹嘅壳，成个套咗你嗰度，即一套套都系遮住咗， 系就当系自己嘅， 就当 系 自己拎起就走啦。 系啊，好犀利噶！ 假嘅手嘅夹，个唔系真系夹嚟嘅，系一个得个外壳，可以成个套住你嗰、那个。咁所以咩都有。 手套白狼啊！ 系啦，咁所以就小心啲啊！嗱，今日咧，阿马老师啊，我哋翻嚟咧就会有位发型师啊 ，Tony 咧问我哋啊，关于嗰啲专业名称啊吓， 好紧张啊， 又或者佢哋行内术语，大家又可以吓，真系知识 啦， 冇错。今日比较暖嘅，23度气温，相对湿度67%。星期五天晴，日间温暖，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同埋今日12:30后有点唱。 Yeah! 执急圣旨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够心意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再挣扎是信心透支 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像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 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听日起六十岁或以上长者打完第二针新冠疫苗满三个月之后，可以开始预约接种第三针，同时会尽量提高安老院舍的接种率。未来两星期会有外展医护人员到全港的安老院舍为未接种的长者打针。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已经接种至少一针的人数超过600万，接种率近九成，但更重要的是市民完成接种第二和第三针，近日接种率已经提升不少，其中80岁以上长者打针的比率有五成。至于提高儿童接种率方面，聂德权说会有外展队到学校帮学童打针，当局会简化当中的申请流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私家医生一般要在三至四星期之后才可以到院舍为长者打针，是不能够接受。他说医管局一向有长者外展队，由医生和护士巡视院舍的需要，但是近期暂停了这个安排，认为政府高层应该马上督促医管局恢复安排，而且要更加频密到院舍支援。另外，何柏良说，根据卫生防护中心一年前定下的指引，市民一旦确诊之后，要相隔90日才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按照内地的建议，在6个月之后才可以接种科兴疫苗。他说，环顾世界各地的做法，较适合的安排是确诊之后4个星期亦都可以打疫苗。他认为本港当局要修订相关的指引，尤其是针对高危人士。劳工处劳资关系科葵涌办事处一名职员对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呈阳性，办事处服务柜台今日暂停服务。有关职员在葵涌葵兴政府合署六楼翻工，最后一次翻工日期是前日，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和遵守有关的防疫措施。劳工处会为办事处清洁消毒，办事处的所有职员亦都会接受检测，已经预约服务的市民将会获个别通知预约安排。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被俄军的炮弹击中，现场发生火警。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重要设备没有受到火警影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莫斯科采取核子恐怖手段，是想重复切尔诺贝尔核灾难。他发表视像讲话，话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其他国家曾经向核电站开火，形容现在是恐怖主义国家采取核子恐怖手段。美国总统拜登和泽连斯基通电话，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最新的情况。白宫说，拜登联同泽连斯基促请俄罗斯停止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军事活动，容许消防人员到场。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说，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辐射水平并没有上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但是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同有薄雾，星期一朝头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04点，跌562点，总成交金额75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7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04.2跌14.6，美团162.7跌11.5，阿里巴巴99.5跌4.9，港交所352.6跌10.6，盈富基金22.04跌6毫，京东集团266.4跌19.8，快手78.4跌1.5，比亚迪股份217.6跌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7，日元115.3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5953点，跌624点。港金报1809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8.15美元，卖出194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有车龙的，排到世界花园，就是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在封路方面，马鞍山路和恒泰路交界因为有工程，所有车现在不能够由马鞍山路近住恩安村那段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不能够由恒泰路右转入去恒辉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和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样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二台话你知。 喂。你又冇问过我就攞咗我对波鞋嚟着啊？你冇搞错啊？ 哎呀，只系借你对波鞋嚟着下啫，又唔系唔声唔声攞咗你个数码身份去用，使乜咁紧张啫？ 你唔系仲想攞埋我个数码身份去用啊嘛？数码身份系我用网上银行、网上购物或者社交媒体嘅时候俾人识别个人身份噶。 傻嘅咩？身份盗窃呢啲犯法嘅事，我系唔会做噶。不过你都要小心保护自己嘅数码身份啊。俾啲不法分子攞到嘅话咧，可能会冒充你去做啲欺诈或者违法嘅用途，咁嘅话就麻烦啦。 我知道，不法分子随时会利用盗取翻嚟嘅数码身份 攞受害人嘅银行账户资料，获取信用卡，跟住咧就去买嘢，直接获取财务利益。又或者利用所得到的个人资料，具针对性咁去欺骗受害人的亲友，进行其他违法活动嘛。 所以当你收到电邮或者信息要求你提供个人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随便披露个人账户身份、密码以及装置资料。如果不是，你就可能会蒙受金钱损失和声誉受损的。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台话你知， 听人话戴帽戴得多就会甩头发，究竟系唔系咧？ 其实就唔会嘅。第一，毛囊咧就喺个皮肤下边；第二嚟讲咧，啲油分系向外出嘅。就算你戴住帽嘅时候咧，佢唔会话因为你戴咗帽而焗到佢咧系出油，所以戴帽系唔会影响到会甩头发嘅。 唔使道听途说嘅，要知多啲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齐，终身理例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嘉宾品？好啦，马老师翻嚟未？ 喺度， 喺度。好，我哋有请我哋今日嘅发型师啊 ，Tony 哥哥。 你好，你好，大家好，三位好，三位主持好。 系，早晨，早晨吓，多谢晒 Tony 哥哥吓。咁啊，不如系啊，清唔清楚啊？听我哋听唔清楚啊？ 清楚，你听唔听得清楚啊？ 清楚， 清楚。 嗯，系啦。咁啊，暂时生活都系比较平静吓。Tony 哥哥系咪最近？ 系啊，所以你揾下我，我冇咁闷添啊。 刚才我打给你的时候我跟你聊天啊，关心啊 Tony 哥哥， 吃个饭啊 Tony 哥， 是 听不清楚。 是啦，你反而听不清楚啊，马老师。好啦，唔紧要，嗱，我哋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题目啦。我哋有请 Tony 哥哥发问下，第一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我是讲返发型屋传统嘅术语电发是乜嘢， 是电发。 四个答案。 四个答案。 A 是杂草。 杂草、 okay. B 是卷草， 卷草 C 是放草， 放草啊， 是放，是 D 是烫草， 烫草啊， 烫烫头发的烫。 OK， 好啦，电发的马老师听唔听到？ 杂草 听到 嗱，四个嗱，四个答案， 放草、烫草，我拣卷草。因为以前嗰啲咧有嘢笠住咁啊，要将佢全部卷住噶嘛。 但我想问，我想问 Tony 咧，呢一个系咪好耐之前嘅，即系旧式电发？ 系啦，而家已经冇用噶啦。 哦，即系。 所以我将啲冇用嘅嘢攞翻出嚟，令大家冇咁闷啦。 哦，得知道。 即系而家你同啲 John 讲呢啲嘢，佢唔明你讲乜噶？ 佢唔明噶啦。 哦，会唔会系其实同以前嘅电发嘅方法系有关噶 ？Tony 哥哥。 是不 是 是不是啊，因为你现在电发呢有很多种五花八门的嘛，你夹仔有呢夹住都可以电的嘛，咁可以就唔使好似以前咁，以前只係得一种㗎嘛。 是 咪只係卷啦，即係分细卷同埋大卷㗎嘛，啱唔啱啊托尼哥哥。 再俾你就答多次，你哋觉得系 B 卷草嘛，系咪、嗯？ 我哋未拣晒噶， 未拣晒， 未拣噶， 得阿小强拣咗系卷草啫。 系、嗯、啊，卷草。 系啊，即系我想问多少少 tips。 嗯 ，OK， 我估杂草啊。 你估杂草？ 系啦、啊，即系有一个 A， 有一个 B， 仲有乜嘢？烫草同埋咩话？ 放草同埋烫草。 烫草同埋放草。 咁我都拣杂草咯。 D 系烫，烫发个烫。 好 ，Tony 哥哥，最后尾系两个 杂 草，一个卷草，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系冇嘅。 吓、啊，哦，我知烫草，烫草，烫草， 烫草，我都拣烫草。 嗱，再俾你哋拣个。 而家第二回合咧，就系三个都系拣烫草，有冇人啱？ 即系烫系烫啱啊！ 烫草 烫草 啊！又烫 草系烫草先啱。 点解啊？ 点解啊？ 因为嗱，呢个俗语咧，唔系我定落嚟嘅，但系我入行当时听到啲前辈讲嗰阵咧，就系烫草。系啦，呢个系冇错嘅。不过点解定立落嚟呢我就冇探索过。 OK。 系咪你听错啊，钟离哥哥？ 唔会，我琴日先问个老韩专，再大家俾呢啲题目佢，我费事自己都记错咗啦。 因为好多行家听噶嘛。 费事老监啊。 系啊，行家听。 系啦，所以点解我俾个老韩专都问咗个你答我呢啲问题，佢全部答啱晒。 咁劲啊！但系佢又唔知点解，系嘛？佢都系 我哋冇考究过啊，因为历史里面咧，好早期嘅前辈咧，即系我谂六十年代开始，佢哋已经开始系用呢啲背语噶啦。咁我哋又冇去探索过去，喂，点解你用呢个字啊？咁啊？ O K， 都系嘅，即系嘅，即系茶餐厅叫靓仔系白粉，点解都冇人解嘅，咁 啊， 总之叫开咪叫咯。 有啊，佢意思佢就话白咯， 白 咪靓咯，白出 算 啊嘛， 系 啊， 唔紧要。第二条， 嗱，第二条问题，同样系发型屋传统嘅俗语嚟嘅，咁吹头啊，嗱，咁个俗语系咩咧 ？A 第一样嘢系吹草，B 哎 呀，第。就是风草风光的风 草、 C 就是控草控光的控 D 就是爬草 爬手的爬 爬草啊 是啦爬手的爬 没理由爬草啫嘛 爬草可能你用个手下真 的 顺 松佢啊嘛 整松啲头发或者顺捋啲头发 马老师爬手也好喎不如跟佢 佢今日麻麻地喎 滑滑啊通雷哥 通雷哥哥是古滑滑的是啊 嗱吹头我觉得应该 太直接 不会叫吹草啊 太直接 吹草就 风草佢作嘅我怀疑啊 草就一样的啦不过争着嘅就是吹啊风啊控一定爪定是 爬咁样， 我哋而家一齐翻去80年代先。喂，阿梁师傅，帮个客爬草。 喂，你冇搞错啊？你撞到我个 shoulder pad 啊？ 好无聊你两个。 80年代有 shoulder pad， 嗰阵时候系埋唔到身噶。 未谂到 咁样啊！你系爬草啊？其实我都想跟爬草嘅。 控草我 吹草我唔会拣啦，你拣控草。 系啦。 风草。哦、我揀风草， 吹 我揀风草。 有人揀风，有人揀爬，有人揀控。 有冇人啱？ 爬草。啊，马老师你最正确。 系爬草啊？ 正确系爬草。系啊。 点解啊？ 我都话通年哥古古惑惑噶啦， 其实我亦都系冇考究过嘅。我只系跟前辈嘅当年个资讯去讲嘅啫。系啦。 正确答案是爬草，知道啊？ 哦，爬草。 嚟，我哋继续话咧 ，Tony 哥学嘢之前听住歌先，翻嚟继续好吗 ？OK。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谣言像怪蚊换圈飞，再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一咬大怒与血你当有机 吃着他的卑鄙不受公天不讨伐你 明明昨天 OTO 到4点身心麻痹 吃着他的心机对碰撞展开两臂 谣言每天更新不放弃欣赏你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地无缺高下剧情作大扮傻演技自我 从哪里开始？哪个八卦突然哪里终止？好得意，太过介意，就沦落似疯子，不好意思，澄清一下都不可以。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揭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被无缺高下。心发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怕？说真话，却可哑。谁又怕谁斗丢假，斗虚假？让我追。 今日继续一决高下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咧就有啲特别嘅消息嘅。 冇错，喺我哋继续一决高下之前嘅话咧，亦都要讲讲嘅就系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啊吓，就系、是、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仲有就系青衣美景花园第六座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你又知唔知道？我哋有我哋嘅嘉宾版 Tony 哥哥发言界嘅 吓。 OK， 好， 你好，你好，你好， 继续第三条咯噃。 啊，第三条问题都系讲翻发型屋传统嘅术语，剪头发究竟系咩传统个术语咧？ 剪草， 剪头发系嘛？ 剪草系咪咧？ 系啊，剪头发啊，剪头发，听清楚。 断草 术语 ，A 系烤草， 烤草 ，B 系剪草 ，C 系推草 ，D 系劈草。 哎呀，点啊！ 我估劈草， 虽然所有都系草， 我估劈草， 推草，推草， 哎、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啊？我嚟个，好难集中。 系烤草， 烤草，边个烤啊？ 烤就 烧烤， 烧烤个烤，嗯， 系啦。B 系剪草， 剪草，嗯。 C 系推草， 嗯， 推啊。 D 系劈草， 剪草。 我估劈草， 我估推草， 剪草。 攞以前攞个嗰啲刨咧，系推噶嘛，就咁噶嘛。 又系、哦， 好似田鸡咁推啊，系嘛？ 即系以前嗰啲咧，电嗰啲咧，转嗰啲咁样。 冇电噶、啊，我以前嗰啲仲要系用 两只手，两只手 夹夹夹 夹夹夹咁 啊。系啊，好似推草咁、啊，你又啱、啊， 你又啱、 啊。但系唔系个个咁剪噶、啊， 多数都 系 咁剪噶。 剪绿军装就咁剪。 我哋又翻翻去六十年代发型屋。 等等等等， 喂，李师傅。有个 系 要推草， 推草，我即系我推埋边先。 阿 Tony 啊，其实咧，头先佢令我回忆翻，系以前嗰啲咧系冇电，系嗰啲两只手喺度夹夹夹夹夹夹。 你有 冇 用？ 冇电噶， 你有冇用过嗰啲啊？ 我就入行已经冇噶啦，入行嗰阵已经用电噶啦，插电噶， 系、哦、啊。以前啲上海师傅系， 嗰啲会夹到发，夹到头发。 我由1989年入行至今，当时已经系用电噶啦。 哦，系啊， 系啊，89年做到而家噶啦，所以嗰阵已经冇用田鸡噶啦。 用嗰啲夹夹咧，其实有冇技巧噶？有冇技巧噶？用田鸡？ 我未用过，我试过揸过，肯定咧，肯定好痛。 系啊，因为会夹到，真系靓。我细个嗰时候 因为你唔识用咧，同埋以前啲嘢真系冇咁完善噶。我试过玩过，即系人哋嗌痛噶。 嗯。 即系整亲佢啊！直情会整亲佢。 系啊，因为你推上去嗰阵咧，就会令到佢。是会有啲痛楚㗎。 啊咁肯定係推啦因为老师都你讲 过。 推 爆咗个字。 推 啦 推三个都系推草。 啊三个都系推草嘛。 系。 系。 有冇人啱 系。全部系错㗎。哎呀。 马老师。 人人都系你。 剪草。 嗱，有劈草啦，有推草啦，有剪草啦，有烤草啦。 我劈啦我劈草啦。 剪。 劈草。 系。 有两个劈一个剪。 全部都是错的 又错 我都说你们错啦 那是什么最后是 是烤草 为什么啊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的但是我真的 考 究过呢我没有考究清楚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叫 完全常理推敲不到的真的今天输了 但这一条我要这三个题目呢昨晚呢我跟我的女女玩呢很搞笑地呢我弟女呢全部答啱了 你再踩多我一脚，再踢多我一脚，而家嚟噶。 喂，我想问咧， 我只系话翻俾而家啲细路仔系太聪明啦。我哋唔知系咪我哋勾咗咧 ？Tony 哥哥， 我讲下表啫，呢啲就系 唔 使搞下气氛啫。我细女琴日真系问佢，我特登试下玩下先，睇下女佢哋，我老婆又答啦，我大女又答啦，我细女又答啦，得我细女全部答啱晒。 okay, 我老婆同我大女都答错晒， 唔紧要嗱，不如咁样，我哋仲有一条嘅机会吓，请阿 Tony 我发问， 我唔信邪，嚟呢条我一定 好答。第四条问题就系唔系讲传统嘅俗语啦，就讲正常人每个人有几条头发？ 哇 ！A 系啊 ，A 系五至十万条 ，B 系十至十五万条， 系 C。是十五至二十万条， 但 是二十万至二十五万条。 但呢个是讲正常健康。 正常人啦，梗系正常，即系正常，即系 冇 话 有脱发啦。 平均啦，因 为 呢个是平均法嚟嘅，即系用平均人即系去计算嘅，因为呢个是正确嘅大众嘅数字嚟嘅。 明白。 有咁多嘅咩？十几 有， 应 该有 啦。我觉得少啊。 你有几多啊？你有一百一千万啊？一千万条。 系啊。 哦。你计埋其他嗰啲啊？ 即好像玩五十、十五、二十、廿五、三十咁咯，而家系。 我觉得唔会系五至十万，我觉得 我都 觉 得 唔会太少， 系啦，我都觉得唔 会。我呢个剔除，呢剔除先。 平均咯，即系平均用，系啦， 攞 个 中位 数，有人多人少嘅。 咁就我谂成个过程大概十分钟到啦，系啦，因为虾都系好快， 好快熟嘅。 对唔住，对唔住， 系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jam 咗。 如果系咁嘅话， 五 至 十 万，唔会拣十五至 十五至十先。 我再多啲啊，二十至廿五啊， 系咪二十至廿五之后仲有冇噶？ 冇啦，四个，即系五至十。 嗱 ，A 就系五至十 ，B 就系十至十五 ，C 就系十五至二十 ，D 就系二十至二十五。 我去到最大二十至二十五，马小强就十五至二十。 我跟马小强， 好，两个十五至二十，一个二十至二十五，有冇人啱？ 有冇人中？有冇人中先？ 呢个答案全部系错嘅， 又错啊！ 啊， 系啊，如果玩百万富翁咧。就冇 晒啦，咁啊，今日真系错晒喎。 咁啊， 咁 啊， 咁我 拣 B 啦，我拣 B 啦。 十至十五啊 ，B 我拣 A， 五至十 啊，马老师， 即系有人拣 A， 有人拣 B，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 B 嘅。 B 我哋啱，哎呀，好彩留翻条，哎呀，咪全军尽墨啊，今日真系啊，好难估，好难估 啊。其实呢个题目系纯粹玩下嘅，但系。呢啲嘢咧係好特別嘅，我都唔知點解。 嗯， 我只係即係追究翻前面嘅人咁講咧，我就知道傳統嘅問題同埋頭髮都係，我都係好清楚地喺資訊上攞出嚟嘅。 好多謝 Tony 哥哥，希望髮型啊快啲開翻嚇，咁啊繼續營業好嘛？ 大家都希望大家都好啦，所有人都好啦，香港人所有人身體健康啦。 好，大家咁話， 我哋盡快去烤草。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十二点钟之后开始，风骚长不完。 Yeah!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相信他，为你重生都不怕。忘晒忧，终于共雪花。We are just little little people， 低窝里用爱求。承受得到，为着无用的安慰，继续去为你哀号，忍受切肤。冰冻 束，离开的生活变好，神怎会修补不到？患难里渺小到默默背中爱的心用，离头披薄。相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而家多咗地方可以接种新冠疫苗，我哋应该点样选择呢？ 等我话你知啦。香港大学陆幼堂同埋荃湾体育馆会提供伏必泰疫苗。60岁或以上长者可以领取即日筹。至于中央图书馆的接种中心会专门为3至17岁以及60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科兴疫苗。香港大学驻港怡医院儿童社区接种中心会为5至11岁儿童接种伏必泰疫苗。 另外，设于13间公立医院的新冠疫苗接种站，除了星期一至星期五外，星期六亦会提供服务，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无需预约。大家记得尽快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打齐针，防重症。 中午12点。 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头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45点，跌621点，总成交金额8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7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2.4，跌16.4；美团161.3，跌12.9；阿里巴巴99.05，跌5.35；盈富基金21.98，跌6.6；港交所352.6，跌10.6；京东集团266元，跌20.2；快手77.3，跌2.6；比亚迪股份217元，跌15.4；药明生物61.85，跌1.4。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7，英镑10.426，瑞士法郎8.509，澳元5.734，加元6.155，新西兰元5.32，欧元8.6187。每百日元对港元6.7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63。日经平均指数报25,897点，跌679点。港金报18,090元，升100元。伦敦金按市买入1,939.44美元。卖出1,93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正常。咁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沙头角公路军地油塘边方向粉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夏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女仔嘅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个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系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逢星期六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逢凶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钟之后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十二点半咧就有点唱嘅时间吓，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每个礼拜五都一样噶啦吓，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或者网上留言都系可以嘅。 冇错啦，咁今日咧喺呢个时间嘅话，十二点至到十二点半嘅话，当然会有我哋嘅 风 骚 唱 不 完吓， 劲啊！ 咁啊，马老师咧，你系想今晚晏昼啊，定系你想行先咁样咧？ 冇所谓， 冇所谓嘅。 唱歌啊， 嗯，今日唱歌。 自己填词啊， 自己填词， 哇， 咁 自己唱歌自己填词、啊， 梗系要压轴啦。 但系你头先好似应承过我哋，系咪要扫几个 call 俾我哋听？ 会唔会扫啊？会唔会扫啊？ 啊好，我攞翻。 你一阵间先，嗱，你 一阵间先， 你要准备先。 系啦。 咁今日咧，我就有少少咧，就系打麻波嘅。我因为咧就我琴日谂嚟谂去咧，作唔到歌词啊。咁咧，但系我又不能不唱噶嘛，系咪叫风骚唱不完？咁我今日咧就有一旧歌咧，就送俾大家噶吓。咁、希望大家就都唔好介意啦吓，即系千祈 点会介 意 咧？ 咁啊，来自一个旧嘅电台节目嘅一个。歌曲嚟嘅，咁如果大家以前有听开嘅话咧，嗰个叫做《爱情感觉》，来自一个夜晚嘅节目，叫做《一夜情》，咁都系我唱嘅，不过就已经录咗噶啦，好多年前录低嘅，应该咁讲吓，送俾大家。咁翻嚟咧就睇下你先， 有我有，系啦，我先啦， 就系 Sarah 啦。咁啊，一阵间马老师又会自弹自唱，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有我加埋李敏。 情若似水。水既清淡无穷幻化， 情若似酒，酒既香淡浓浓地醉倒它， 情若似花，花向光淡同时任雨洒， 分不清恋爱的真与假， 情若似天，天既高淡云像幻觉， 情若似海，海既深但浮沉在爱多漂泊， 情系半生，一切感触仍然在我心， 花一生恋爱当中去摸索， 人群内最爱是你，梦中感觉到你，我想要想要跟你一起， 人群内最爱是你，但此刻有相距，这感觉变得格外凄美。 情若似水，水既清淡无穷幻化， 情若似酒，酒既香淡浓浓地醉倒它， 情若似花，花向光淡同时暗雨洒， 分不清恋爱的真与假。 一句旧的电台节目叫做《一夜情》， 好多年之前啦吓，咁有呢一首嘅主题曲，都系改编自一首日本嘅音乐。填词嘅系李敏，亦都系当时我嘅节目拍档。歌名叫做《爱情感觉》。 人群内最爱是你，梦中感觉到你，我想要想要跟你一起。人群内最爱是你，但此刻有相距，这感觉变得格外唏嘘。情若似天，天既高，但云像幻觉。情若似海，海既深，但浮沉在爱多漂泊。情系半生，一切感触仍然在我心。花一生，恋爱当中去摸索。 晏昼十二点十四分啦，翻嚟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咁头先一首旧歌啦吓、好啦，咁跟住咧，阿 Sarah 咧就亦都今日会改编只歌嘅。 系啦，咁因为其实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咧都系旧曲新词嘅做法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咧都已经系不下一次咧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咧就系求大家可以填一 啲 词嘅。咁、所以咧我就都揾咗一位嘅朋友啦，咁好多谢佢咧就系填咗有一首嘅歌曲，亦都系咧就系代表我哋嘅节目咧系送俾我哋嘅 fans 嘅。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咧叫做咩？ 哦， 系啦，大家都知道吓，系我哋嘅夕阳，系、新歌嚟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我记得咧喺最早期嘅我哋嘅点唱嘅时候咧，我都同阿欣欣向荣组别咧系唱过呢一首歌嘅，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歌系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听。今日咧就借咗呢个旧曲填上一首新词，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不如我嚟听一听。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在这满布了欢笑，乐趣关心都不少，快活人陪你多艰辛笑着过。心灵像暖火，伴你对抗一切困境又如何，同心协力中跨过，共你攀过了山岭，伴你走过了低谷，困倦时和你点起点点星火，愿我初心永不变，无论历尽几许风波，快活人期盼手牵手，你共我。灵像暖火，伴你对抗一切困境又如何，同心协力中跨过，共你攀过了山岭，伴你走过了低谷，困倦时和你点起点点星火，愿我初心永不变，无论历尽几许风波，快活人期盼手牵手，你共我，快活人 期盼手牵手，你共我。 我爱你哋 ，very good 啊！ 你哋风骚快乐人，永远爱你哋。真的是不是很感动、啊、 很感动、啊 啊、 多谢晒直爷。 多谢直爷。 好好啊。 我们都有个直爷的。 嗯。 多一点可以有这些歌曲的话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嗯、你的感受啊。啊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古文。我可以天天天天天天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总是这么难。 好，一翻嚟咧，做到马老师压轴表演，好吗 ？OK， 好，期待期待。 偏偏要我安坐，文清得似公仔也哭，很有火。 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listen,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古文，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古文，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古文，相爱缘分总是这么难。 好，风骚唱不完啦，继续咧到我哋压轴嘉宾咧就系阿马大爷嘅。马大爷准备好未啊？ 好好好， 准备好你嘅吉他未啊？ 唔系，我唱咗歌先。 哦，唱歌先， 摆咗十边， 好，跟住先正乐器， 因为咧， 乐器演奏。 你哋响你啦，三位，大佬啦， 我哋三位，我哋边三位？ 李敏咯。 食嘢，哦，佢讲食嘢， 系、 哦、 啊， 请 系讲，即系慈神啊，慈仙啊，慈乜慈物咧喺度喺度，咁、我真系班门弄斧。 唔系啊，你系迟到嘛，系咪？ 乜都好啦，你迟到好过冇到。 咁点啊？ 咁我呢只就系用啊我偶像 Sam Hui 铁达灵魂嘅曲，咁我嘅歌名叫做《晚晚甜梦》啊，我希望咧大家咧。晚晚甜梦啊，即系晚晚可以 有 觉 好 瞓， 嗯好， 冇错啦，好嘛， 好 ，very good，very good， 你可以咧，即系闭起双眼睛听我唱歌，将我的心声传入你哋嘅心房， 闭起双眼睛感觉 唔闭得唔得啊？我想死， 我惊擘唔翻开，我惊我瞓着啊，从此瞓着啊，吓， 我觉得唔闭啦， 多谢你。格外 开 恩， 系好 好 准备， 三二一，铁塔灵魂啊！晚晚难眠，真心愿今晚甜睡，故事心事总得要向人倾诉，但求明白，莫再三迷惑，心神向往。望尽能忘记，重新出发，不管前方，不用又迷失在天边，猛震失落，何用何必认神罪？曾经多疑，不过不曾不回望，仍想美梦及安眠，笑着打走。不平时，今时今日，真情在，真情在。好啦，我献丑完毕。 讲咩噶？其实只歌， 我想讲一样嘢先，好犀利嘅就系你呢一首歌咧，完全令我谂唔起《铁塔凌云》原先嗰首歌。 所以系一只新创作。 我想话俾大家听， 其实系啊，你已经摆脱咗嗰个原有嘅新曲新词。我仲谂阿李丽月望下，皱晒眉头，系咩？阿 Sam 有只咁， 佢会唔会填咗夜夜念奴娇啊？你其实系填咗，佢话系 唔系啊？佢填咗佢叫。踎塔灵魂啊，唔系铁塔啊，系踎塔灵魂。 嗱，两位，你哋可以笑我，但系你哋唔可以笑我嘅真情。 我边有笑你嘅真情啫？ 我哋系赞你，我哋系赞你嘅，就 系 话你灵，其实你摆 脱咗个框框。 冇错，你系唔应该参加旧曲新词组。 你 应该 参加新曲 新词组啊！ 阿 Sam 都话未听过，阿 Sam 打嚟俾我，我都冇听过。我有做过只咁嘅歌咩？ 我觉得你呢个比头先首歌比阿 Sam 哥听下。 阿 Sam 哥头先打过喂。嗰、那个阿马超佢唱啲咩歌嚟？我都冇听过，喺我记忆中揾唔到呢只歌喎。我系啊，呢只叫猫塔灵魂啊，系啊。 听歌嘅嘢，你哋要摆脱旧有嘅框框先。 我知，系啊。 系啊，所以我咪第一时间夹头出嚟赞你咯，话俾你听啊，就系成首歌，我觉得我完全唔记得究竟佢原曲系点样嘅。 系啊， 你简直就系青出于蓝胜于蓝。 冇错啊，唱得好过 Sam 哥啊，你真系好犀利。你快啲参加嗰啲咩一个灯两个灯嗰啲咁样，咩全民造星嗰啲咁样啊，华灯初上啊嗰啲咁样吓，咩都参加晒佢啦。 上唔上到榜啊？ 上到，即刻第一位。系啦，已经阿张文生扑出嚟俾个奖你啊，叫你以后唔好嚟啊！佢话 颁埋金针奖俾你，一次过颁晒， 一次过俾晒，所有嘢俾晒佢，最佳新人同埋金针奖一次过俾。 你要乜我都俾。 你唔好再嚟啦，唔该你，唔好再嚟。 你要咩我都俾你。 系啊，冇错。 好啦，嚟一次好啦，好好啊。诶， 头先又退步咗。 冇。 大佬有问你嘅首歌其实系讲乜嘢咧？ 因为 系咪啊？ 我其实 唔系好听得。出同埋唔系听得明， 晚晚难眠，真心愿今晚甜睡，故事心事总得要向人倾诉，但求明白，莫再三迷惑啊！即系话咧，将你旧有嘅嘢咧放低晒佢，心神向往啊，望尽能忘记啊，重新出发，不管前方啊，不用又迷失在天边啊！明唔明白嗰个意思？ 啲字系明嘅，但系摆埋一齐就唔明。 唔系你唱出嚟我就唔明啦，啱唔啱啊？啲字系明嘅，你读出嚟，但你唱出嚟我就唔知点解唔明啦。你 好有迷思，明明你读嘅个字我都明，摆埋一齐我就成篇就完全唔明。 但系其实你呢一首歌有李白嘅豪迈奔放， 诗仙系冇错。 问题出喺边咧？ 你嗰度 咯，系 啊， 嗯，个音咯。好犀利，不過就真係自問你呢一種咁樣嘅唱功咧，係、即係自愧不如，我真係係啊，學唔到，非常好。喂，唔好嘥時間啦，喺呢個時候不如你彈幾首，係啦。 好，你等陣， 彈個 chord 俾我哋聽下。 慢慢嚟啊，個吉他我嚇，嗱，你唔好冚花佢嚇。 係， 聽唔聽到？ 聽到。 聽到。 聽唔聽到啊？ 聽到。 聽到咁又點咧？你要彈啲 chord 出嚟噶嘛？你唔係求其嗡咁樣。 我知。我整好摆好个阵先。 好，弹个 C chord 嚟听下。 好，呢、這个就系 C chord 啦。 嗯。 笃笃，点解你仲系揿唔稳啲线，仲系笃咁样声嘅？你揿实佢先会。 你有冇学噶？不如你换个老师啦。 不如你换个吉他啦。 唔该，吉他先。 应该唔系搵啲嘢赖下啊嘛，梗要搵啲嘢赖下。 哦，佢已经赖咗个老师一次噶啦。 系啦，咁咪赖埋个吉他，可能个吉他有事啊。 系啊， 系啊，一定 系。个人冇事， 个人唔关你事，系个吉他 唔 好，系冇错。 系咪啲线唔好啊？ 啲线可能唔好。 系咪要换一换套线？ 个电话收得唔好可能。 系啊， 咩都关事，就 系 唔关你事。 C chord 就系弹到咁啦。 系咪 C chord 就 读声咧？有冇学 A minor？ 有， 弹嚟听下。 有 咁啊？ 有，等阵。 吓，唔该。 其实佢吉他唔系好大噶，要搵搵要搵啲线啊。 唔系佢要搵， 搵唔到条线。 你仲好意思笑？啊！真系几开心。你其实系咪就系咁样上堂噶？一揿一个 chord 揿唔到就。好，咁啊，老师话揿 A minor。唔怪之你学唔到啦！ 笑咩啊？几廿岁人揿个 code 揿唔到，读读声仲喺度笑。 你学咗几耐啦？我想请问。 阿肥油都零头，阿肥油喺入边都零零头，咩人嚟噶？ 咪系咯， 真系， 真系简直 弹唔到，仲喺度咳咳声笑。 难得，难得。 你知唔知你哋呢一半小时对我伤害有几大？ 你知唔知呢半小時對於我哋嘅聽眾傷害都有幾大啊？個個禮拜就喺度期望你今日有進步。系啊，真噶，因为有啲 fans 同我哋讲嘅就系话，其实每一个礼拜我哋都希望佢可以有啲进步，但系每一次我哋都觉得失望、惊喜啊。 嗯，好啦，喂，嗱，唔同你讲住啦，因为到十二点半，点唱号码就系1872388，大家可以打嚟睇下佢啲读读。学咗几多个月啊？三个月，弹一个 chord 读读咁样声吓。咁、啊、你话呢个伤害对我哋几大咧吓、啊？我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泰楼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320人接受检测，发现232宗初步阳性个案和23宗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到访648户，当中53户没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中电宣布再推出中小企延缴电费计划，俾餐饮同零售业中小企客户可以延期缴交电费两个月。餐饮业同零售业的中小企客户下星期一起可以在网上申请延期交电费，成功获审批的客户可以延期两个月缴付最多三期电费，即是今年三月、四月和五月需要缴付的电费，可以延期到五月、六月和七月缴交。另外，中电亦都同九龙乐善堂合作，向1000个低收入家庭派发200元电子食物券，四间中电有形饭堂免费派发5500张的饭券给使用者。中电义工队亦都透过多间机构向有需要的长者派发4000个福袋，提供外科口罩、食物和日用品。康文署宣布，因应疫情，原定4至5月在长洲举行的包山嘉年华2022活动将会取消。包山嘉年华由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和康文署合办，筹办委员会详细商议之后，决定取消抢包山的训练和比赛等活动，避免人流聚集，减低社交接触和新冠病毒传播风险。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私家医生一般要在三至四个星期之后才可以到院舍为长者打针，是不能接受。他提到医管局一向有长者外展队，由医生和护士巡视院舍需要，但是近期暂停了这个安排，认为政府高层应该马上督促医管局恢复安排，而且要更加频密到院舍支援。另外，何柏良说，根据卫生防护中心一年前定下的指引，市民一旦确诊之后要相隔90日才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按照内地建议在6个月之后才可以接种科兴疫苗。他说，环顾世界各地的做法，较适合的安排是确诊之后4星期亦都可以打疫苗。他认为本港当局要修订相关指引，尤其是针对高危人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温暖，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朝头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仲有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67点，跌599点，总成交金额8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7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02.8跌16蚊，美团161.8跌12.4，阿里巴巴99.25跌5.15，盈富基金22蚊跌6.4，港交所352.8跌10.4，京东集团266.2跌20蚊。快手77.45跌2.45，比亚迪股份217.4跌15蚊，小米集团13.76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7，日元115.4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5,922点，跌654点。港金报18,09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18美元，卖出1,9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睇动漫都可以有启发噶。 周嘉欣啊，呢集咪系我哋头先睇过嘅咯，你做乜又睇多次啊？ 我谂到我想做咩啦，我要好似呢一出魔警游戏管理员入边嘅勇者咁，去打坏人同埋拯救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阿卡赵慧珊饰演嘅周嘉欣口中所讲嘅拯救世界系指啲乜？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摄35成群展翅救未来。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发人啦吓，咁亦都系最后半小时咧，可以点唱嘅时间，24度气温，相对湿度63%，有啲特别嘅资讯要讲讲嘅。 系啦，就系、呢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啊，就系呢个嘅葵涌石梨一村石安楼。 仲有系沙田月明村嘅明耀楼，以及就系青衣美景花园第六座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嗯、好啦，今日特别明谢 Kenneth 咧，帮我哋接听电话啦、嗯、我哋监制啊，唔该晒吓， 冇错。 好啦，电话里边系唔系有一位朋友嘅？ 系啦，我哋已经系有 Polly。 喂喂， 未嘅，未嘅，未嘅，系啦，咁啊唔紧要， 唔紧要。 其实头先咧就已经有几位嘅朋友咧打电话俾我哋，就同我哋讲话咧就希望我哋唔好再话小强。 哦 ，OK OK， 冇， 系啦，其实我哋冇 你哋冇话我，其实系互相砥砺。 嗯， 我觉得好感动。 嗯， 原来你真系肯花时间去闹我话我。我觉得， 咦，你兜个圈嚟踢我 pat pat 你吓 ，OK 算啦，我哋听电话啦， 听得出，听得出。 呢位系 Polly 啊，系咪 Polly 啊？ 系咪啊 ，Polly？ 喂喂 ，Hello 三位主持人 ，Hello 你好，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你好 嘛？嗯， 你好你好， 有咩点唱啊 ，Polly？ 啊，咁啊，因为身边都有几位朋友确诊啊， 哦， 咁我咧都出去出边咧做嗰啲去检查啦，我就自费$240啊， 嗯， 咁啊检查出嚟嗰个答案就话不确定啊，咁但系都做翻我哋公民嘅责任咯，就喺屋企隔离咯， 嗯嗯， 咁啊，琴日同今日咧就第六同第七日咧就自己再检测咧就话阴性咯， 嗯， 诶好啊， 咁佢哋个指引咧就话可以外出噶啦，咁但系我都上报咗俾佢哋个部门，即系睇下佢哋处理咧，我应该。跟住要点做咯？ 哦 ，Polly 好乖，我记得你就喺安老院度工作噶，系嘛 ？Polly 系啊。 咁你而家嘅情况系点啊？ 啊，我又冇发烧，完全又冇话唔精神、啊。 嗯，但系工作上面咧， 身边有啲朋友咧确诊咗咧，佢哋有啲发烧啊，有啲又咳啊。 嗯， 所以个个情况都唔同啊。我觉得冇计啦，呢啲大卫士做翻我哋应该做嘅嘢啦。 讲得好。嗯、 啊，咁啊咁啱又有几个朋友生日，咁我就讲佢哋个名，等佢哋都开心下啦。 好 啊。 啊咁啊，想点邓丽君嘅甜蜜蜜。咁啊，首先点俾李森医疗有限公司嘅全体工作人员祝身体健康。咁啊，3月6号就系阿罗艳红生日，14号就系阿黄嘉怡护士生日，22号就系阿谭士光生日。咁24号就系阿曾凡陆先生同黄雪芳结婚33周年。 嗯， 咁样咧就点埋俾阿接线敬文啦，同埋你哋几位祝你哋工作顺利愉快。 多谢。 咁啊，祝全港市民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快乐，咁啊，大家做医护都好辛苦啊， 冇错， 打个电话上嚟，就同大家打气啦，希望疫情快啲走，一切过去，大家都有甜蜜蜜嘅人生，唔该晒， 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 另外咧，呢位咧就系我哋嘅朋友咧，都系帮手，亦都系主持下嘅嘉宾啊。Yoyo 咧，佢要点出俾阿 Yoyo 听啊？预祝嘅下个礼拜三九号咧 ，Sarah 咧生日快乐，大家记住啦，下个礼拜三阿李婆生日吓，祝佢生日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嘅。 另外，仲有就系话卡卡多啊吓，佢话咧今日系我正日生日啦， 哦，恭喜恭喜！ 六合彩咧就唔见我中啊，但系今日检测就中咗啦，系啊，我哋嘅 Facebook 嗰个 fans 嚟噶，佢话咧咁啊。这个生日就变得很难忘了，我只是希望不要惹到家人和同事，没事的、 嗯、 生日的愿望希望他们和家人都朋友认识的人的话都平安没事身体健康，多谢各位、嗯、都祝你生日快乐。 另外这位呢叫做 Laura， 他说你刚才说的小强弹吉他，我由最初坐在那里笑到睡在那里笑，不能够呼吸，不停流眼泪，只能够抽住条肠，几乎死那么滞了。不过我真的很欣赏小强这个礼拜呢、就是、所写12点后的故事、嗯、即是佢寫咗兩日㗎，星 期二、 星期三就佢寫嘅，今日 冇錯。 咁、嗯、所以都係辛苦曬啊嚇！咁希望大家都聽得開心啦。 嗯、 好啦，咁另外仲有嘅，有好多啲朋友咧都係都想講話，即係譬如可能係播歌啊，同埋想聽歌啊咁樣嘅。想問一下啦，鄧一位嘅 fans 想問一問啊 Michael 啊，佢就話咧，你以前喺節目嗰度咧有播過有一首歌曲叫做《小花》，係講一隻貓嘅。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 嗰個係袁鳳英噶嘛？袁鳳英嗰只啊，系啊， 系啦，卒之都可以帮佢解开佢嘅一个谜团啊。 名字叫阿花，摇着尾巴， 就系呢只， 系啦， 冇错，卒之都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 你想听 我一 问俾你啊？如果你想听， 可以啊。另外仲有啊吓， 阿花的故事， 阿花的故事， 阿花的故事。 好，另外有位朋友佢叫做咧就系 Joe Slim 啊，佢就话咧希望可以祝愿所有今年准备升中嘅小朋友啊，喺网上面试嘅话都一切顺利咧考到心仪嘅中学啊。 嗯，冇错啦。咁另外咧就香太啊讲咗啦头先吓，另外咧就好多人话好好笑啊，阿马小强嚟自歌曲吓，跟住咧吴建阳先生话哇强哥唱歌 拍烂手掌同埋拍烂个收音机啊，咁样。佢讲嘅嗱，唔系我讲噶吓，系啊，唔系我窒你啊。 一阵间又俾人闹啦。 系啦，另外 Cherry 咧，佢话好希望能够点俾天上嘅细佬听，歌名叫《伤感雨天》咁样样咯，睇下搵唔搵到啦。 好，另外仲有一位朋友叫做 LSLLS 啊，好多个 LS 啊吓，佢就话咧小张张、瑞瑞同埋马老师噶嘛，有朋友同我一样咧，都系经历咗丧父之痛嘅，亦都想咧就点唱歌曲咧，就系可以鼓励佢，亦都希望咧疫情可以早日完结啦，等我哋咧可以见面嘅时候咧嚟一个逼客，即系大家都可以拥抱一下，请大家保重。 嗯，好啦，电话里边有阿 Flora 嘅， 系 ，Hello，Flora。 Hello， 梁继章， 你好， 阿瑞同阿马叔叔，你好， 马叔叔， 唔 系，点解你叫佢马叔叔？ 好胆喎！ 喂，人哋叫你马叔叔有咩咁好胆啫？尊重你先叫你马叔叔啫嘛， 系佢唔系马大叔，系马叔叔啊 ，OK。 系啊，即系佢净系专缩下缩下咁样，系咪 ？O K。 你 uncle 嗰个缩定系缩缩短嗰个缩？ 缩虎系缩虎个缩啊，系啊，缩短缩长嗰个。 佢啲新歌新词咧，头先作嗰啲，其实真系我要俾多啲鼓励佢。 好多鼓励，我俾咗好多鼓励。 其实我哋系赞紧佢啊， 系啊， 人哋话我哋闹我哋， 我哋边有责？边有闹佢啫？我赞紧佢， 真心赞佢啊！ 唔系，我都系话佢新歌新词啊，真系形容得好好啊！呢个 好，佢根本就唔应该参加呢个组别， 系啊，最佳新人奖啊，真系应该得到。 嗰首歌连 Sam 虚都冇听过， 系啊， 系啊，难得。 可能咧，佢应该喺咧尖东嗰个海旁嗰度咧。好似阿 Sam 咁样喺度唱咧，可能好多 fans 啊！ 你哋嚟唔嚟先？ 佢迟啲会开个演唱会噶啦， 系啊，好嘛？ 系啊， 系啊，等疫情过后，我哋搞翻个演唱会 好 唔好？ 好 ，OK， 招待大家。 好， 好啦，嗱，Flora今日咧系亦都有一啲嘢想同我哋讲下啩，系咪？有关于妈咪， 系啊，系，系啊，系啊，妈咪咧就上个星期六确诊， 哎呀， 咁佢喺老人院嗰度嘅， 哦。 咁但係呢佢就冇发烧冇乜病症，但係呢就淨係喉咙痛咗几日。咁琴日开始呢就唔痛。咁今日呢仲仲要即係淨係话即係好开心啦，今日就话要上 YouTube 度听歌啊咁样，即係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唔舒服。 咁 都好啊，咁都好啊。 几日咋喎，好返。非常身体好。 佢叫好返，咁佢都打咗两针，所以其实呢应该係要快啲打針， 係啊，我同意， 減低重症係真係嘅， 冇錯冇錯冇錯， 係係 睇睇阿 Flora 個媽咪就知道啦，嚇七十幾歲中咗都唔驚嚇， 係 啊係啊係啊，咁啊托賴啦，佢即係感恩，佢即係喉嚨痛咗四日就好翻咯， 你都唔使咁擔心咯。系啊，你都唔使咁担心啦，咁咪 系啊， 而家冇得探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我又咁啱咧，又想点头先嗰个嗰个头先啱啱点唱嗰个 邓丽君嗰只 系 咪？ 甜甜蜜蜜嘅 系 啊，我又咁啱 好啊好啊，准备好噶啦，准备好噶啦， 系啊系啊，咁就祝大家香港市民就健康啦，同埋开心啦，咁样啦， 好 好，多谢晒， 多谢晒 Flora。问候你妈咪啊， 好啦，有呢一首邓丽君《甜蜜蜜》。 心，我一时想不起。 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喺呢个星期五下昼十零分钟到一点钟。希望大家咧就身体健康啦，心情愉快啦，每一天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得到好多好多快乐同埋音乐嘅。丽君呢首甜蜜蜜，有位听众朋友啊，阿马老师啊，佢系咧想你咧瞓翻觉好啊，不如你快啲去 follow 妈妈嗰个老人院住一晚啦， 好啊 ，it works， you know， it works， 得啊得啊，佢系嗰间老人院，咁你快啲去嗰度啦，嗱，唔系我讲噶啦，林月月讲噶，林咪又话我， 你是代表 佢话嗰度一定有风凉水冷啦，同埋即系个嗰个灵气啊吓，咁、你快啲去嗰度瞓一晚。 系啊，请阿 Flora 一阵间打电话俾我哋，睇睇喺边度，我哋即刻送佢过去。 好，电话里边另外一位朋友 系啦，有 Pinky 嘅 ，Hello Pinky， 系 系 系， 欢迎欢迎， 系啊系啊，我朋友咧就叫刘亮华，68岁啦，咁咧佢系独居老人嚟嘅， 系 咁样咧，佢咧就今朝就话咧接到个电话就嗱打数打俾佢，佢不嬲喺嗰度。复诊嘅，咁佢就话佢都冇晒药啦，咁样佢话嗱，到咧就问佢，咩 number 啊，跟住即系确诊咩 number， 跟住又收咗线啦，佢跟住又慢慢咁打嗰、那个嗱打数个医院又打唔通，咁你唔好搞到老人家咁样啦、啊，佢话叫我救命，咁我又翻紧工，咁样咧系咯，就系咁嘅情形，系、啦，咁啊系啊，我祝福佢啦，同埋真系系啊，即系希望。系啦，即系听到嘅就救救佢啦、 好，知道噶啦，呢排都好多老人家需要多啲嘅帮手同关心吓。 系 咁啊，点一阵间送只歌俾佢听好唔好？ 点埋啊我个仔又系确诊咗，楠楠系啦。 楠楠， 早 日知道，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好， 多谢晒。好，另外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阿敏 嘅 ，Hello，Hello， 三位好啊， 你好。 咁啊，我因为咧放假先打到嚟听到你节目啦。阿小强老师系咪好翻啊？ 你问佢， 我好翻啊，文文。 哎呀，我咁恭喜你啊！咁你哋三个都保持健康啊， 多谢， 多谢 晒。 我入嚟啦，咁就系、是、我表姐咧就81岁生日，但系因为疫情咧唔敢过去探佢啦，都惊自己会带到菌俾佢，同埋都赞佢系精灵嘅。佢询问个医生咧系 OK 打多两针，好乖打咗，但系佢瞒住屋企人咯，都 take 咗个 risk 咯。咁其实即系大家啲老人家，即系如果征询个医生 OK 打嘅。即不妨打咗系保护到自己咯，咁想带呢个 消息， 同埋我都一把年纪噶啦，咁都讲开话好多时啲医护人员啦，好多谢佢哋咁辛苦啊，好多时都听到啲报告啦，或者啲消防哥哥啊咁样，咁其实大家都翻工都要搭车啊、乘啊咁样噶嘛，咁反而我哋细个咧搭小巴啊、巴士都仲有个窗可以通风，但系反而越系越。而家先進嘅時候咧，啲車變咗啲窗係唔開得嘅。咁、加上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初時都咁搭地鐵，大家咁樣逼發，邊會有1.5米距離啊？咁結果當然好多車長都話中我招。咁所以其實喺現代，雖然我哋係咁進步，但有時留意翻啲交通工具成係咪？即系需要可以系啲窗可以开得翻咯，真系。 而家真系系啦，呢个真系一个好嘅提议啊！ 反思啊！ 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全部开晒冷气，就冇谂过要开窗，但系就变咗冇新鲜空气咯，吓。 系咯， 啲菌就走唔到。 多谢你哋咧，上次我都打过嚟，又多谢阿 Jason 嚟接我入嚟啦。咁我问问你哋啲系咪当时你哋识啲好得意骑呢歌词我啲歌度嘅？咁而家放假听得翻，原来你哋又有翻呢一个 similar 嘅 item 咯。 嗯，系 啊，系啊， 多谢， 系啦，谂都好啊。 俾开心到，俾开心大家咯。 咁多谢。 我个表姐逢年表姐81岁生日快乐，第日疫情好翻，我就过去探佢啦。 一于咁话，多谢敏敏。 好，多谢晒。 唔好客气，拜拜。另外仲有咧，喺我哋嘅 Facebook 咧，有一位朋友啊吓，喺今日较早之前咧，已经咧就系留咗言噶啦。佢就系 Connie 啊，佢话早晨啊，大家好啊，今日咧就系佢嘅大家姐30+++嘅生日嘅，咁希望咧我可以唱翻一首就系传统版嘅祝寿歌俾佢听，好嘛？我应承咗佢嘅，所以我一定要唱嚟。music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好好好， 祝愿佢大家姐身体健康，冇病冇痛，行得走得，食得瞓得，总之一切平安顺利。唔该晒， 好嘢，好啦，另外网上仲有啲朋友嘅点唱补读埋啦，咁有位叫 Jose 咧，佢话祝愿所有今年准备考升中嘅朋友仔咧，网上面试一切顺利，考到心仪嘅中学。今年咧对于学生嚟讲啊，呢、這个我讲嘅啫，就系话好多嘢都要改变啦吓，点样去调教咧，适应一下，因为即系翻唔到学啦，或者网上上堂啊、网上考试啊等等等等，希望大家咧都吓继续努力吓。咁另外 Sarah 咧 ，Sarah Fu 啊，呢个 Sarah 听众嚟噶，希望大家唔好疯狂抢货啦，留翻啲俾不唔可以经常出街嘅人，因为佢哋咧如果真系中咗咧，仲有屋企人帮忙嘅，请大家理智啲，唔需要每日都抢货嘅。 冇错啦， 咁样咯。 好，咁啊，当然有啲嘅歌曲嘅话，我哋都会都系尽量希望可以播到啦。咁啊，仲有另外啊吓，咁啊有一位嘅朋友咧，就希望可以。聽到一啲唔同類型嘅一啲選擇，咁我哋只可以到最後尾嘅時候，只不過係可以播一隻歌，咁所以咧就希望你哋唔好介意。 另外咧。Jacqueline 佢话今日想点唱只歌咧，俾呢一个俄罗斯同乌克兰嘅小朋友，希望唔好再有战争啦，希望快啲和平啦，咁样样。咁另外咧就系头先答咗啦吓，小花个就系阿花的故事嘅，冇错啦 吓。好啦，差唔多啦噃， 差唔多 啦。好啦，咁我哋仲有一位朋友嘅电话可以咧就系听一听。 冇啦系嘛，应该冇啦，佢接唔到，打唔通啊系嘛。 哦，打唔通， 打唔通， 冇问题啊吓。 嗱呢个时候咧系都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马老师啊。咁你身體健康啦，因為大家都關心你，希望你雖然咧就 work from home 啦，都繼續咧就身體健康，照顧自己，好唔好？係啦，咁你知而家我哋又唔可以探你，你又唔可以大家見面啊，諸如此類。咁隔住嗰個大氣電波，總之就祝阿馬老師身體健康啦，祝聽緊嘅朋友身體健康啦，咁樣。好冇。 最緊要笑多啲。 最後呢個歌曲，亦都係今日希望大家好似你歌所講有福氣。福气未必是好多钱，福气是健康。今时今日健康加上快乐已经是人上人了，可不可以这么说？ 好， 将你的歌结束今日节目。 好，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没有花都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星魔听我倾吐，卖亦卖到幸福返家铺，或我只需洗澡，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毛巾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劳烦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还有你。让我跨墙，又在细造。再一次糊涂，来代替我如泣尽诉，谁来话我没法过得好？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劳烦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